夜已轻轻跨春窗，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，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，换上当天的晚装，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，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，将地上遗下废纸张，风吹进这心窗，愿尽力忘掉却再想，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，他的眼光似梦游，不禁令我想，他的臂弯散回忆，不禁又再想，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，满朝霞靠旧日艳丽尽放，满朝霞靠枯干花碎，花瓣再香，但美丽心中在云上，风中叶儿纷飞飘满窗，换上当天的晚装，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，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，将地上遗下废纸张，